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allyou.com。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我记得茅盾老先生在《海南杂忆》当中写过，我们当时说笑话，可惜我们都老了，不然一定要在这个石缝里坐下说半天情话。良辰美景不负早前时光，今天我们要将情话委托音乐说与你听。早上好，我是刘慧，带着深情款款的歌飞扬为您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来了吗？暖场歌，我们来听蒙克和乌兰托亚草原风十足的为你来讲述敖包再相会。 骑上悠扬一声清脆，我愿乌兰妹妹敖包再相会。妹妹就像一轮多情的明月，温柔了草原，温柔了我们美。 绿草低翠，红花吐蕊，我等牧人哥哥敖包再相会。哥哥就像一缕和煦的春风，吹开了花朵，吹开了我心扉。 草原上的姑娘， 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很多年了，这首爱戴的《彩云追月》总是让人心生好感，简单到只有人声做伴唱，没有一切电子音乐来做铺陈和背景。也许爱的表达当中，这一款质简风是很多人的心头爱吧。是的，今天既然很多人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那么就让那些关于爱的表达乘着歌声的翅膀飞向那个中意的人身边吧。这一首对唱来自夫妻档王丽达汤子勋，月光下的诉说。 邀请一缕月光和我对饮歌唱，歌唱淡淡思念，还有深情向往。 举起一捧月光，对你倾诉衷肠，那是一抹乡愁。 随风轻轻飘荡。 最难忘是故乡的月亮， 最牵挂是亲人的目光。把你思量，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黑灯瞎火心慌慌，半夜起身来梳妆，一滴泪儿落在枕头上，红花唇上心衣上，打起灯笼找嫁妆，坐在门口眼泪不住淌。他有几头牛和羊，他有几个大姑丈，我不稀罕，只要我的娘。心里话儿对谁讲，半夜起身冰凉凉，谁没丢给月亮白晃晃。哎呀我的天呀，哎呀我的娘，我怕猫儿半夜爬上房。 稀罕，只要我的娘。心里话儿对谁讲，半夜起身冰凉凉，水里丢个月亮白晃晃。 谢谢苏夏姑娘带来这一首《哭嫁》，讲述了土家青年婚姻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土家姑娘的结婚喜庆之日真的是用哭声迎来的，新娘据说在结婚前半个多月就要哭泣，有的时候要哭上一个月，至少也得三五天。哭嫁是源于妇女婚姻的不自由，她们用哭嫁的歌声来控诉罪恶的婚姻制度。那今天婚姻自由了，土家族的姑娘们在结婚的时候也还要哭嫁，只不过更多是一种仪式罢了。我觉得是另一种爱的表达，对爱人，对亲人，对过去的时光，对未来的向往。好了，我们来换一种方式，那是一种陪你去看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去听山峰满楼雨雪连天的体验，是一种让你靠在我肩上，你看风景，我看你温柔的体验。一起来重温在那遥远的地方。今天为我们来演绎的这位歌手是云朵，歌飞扬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央你，稍后继续来听那些动人的爱的表达，稍后见。

继续收听。 아로운담내사랑이듯이머린호린오연같던단석도울지할통으로미버둥버둥스킬댄썰라앵그우치비사랑의우치식순도가이흘러냈도울라 尽管这首歌出现后有诸多的争议，但是并不妨碍它成为了那段时间大家视听里喜欢的款式。这是一份有着民族风音乐和说唱音乐混搭的表达，含蓄又热烈，不着爱字的情歌配搭以激越的节奏，是不是很特别？来自凤凰传奇《月亮之上》。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在今天这个520里和你一道来感受爱的表达。我是刘慧。在中国，这样的表达真的可以是精彩纷呈的，因为有戏曲的缘故。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加上歌手李玉刚的双声唱法，也使得这样的表达充满了别样爱的韵味。来听这首。心会飞醉酒。 那夜呢，雪花飘落，梅花开枝头， 那夜那花前池旁留下太多愁，不要说谁是谁非，感情做预备，只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金雀钗与扫头是你给我的礼物，霓裳羽衣曲几番轮回为你歌舞，千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马嵬坡下愿为真爱魂断红颜。 爱恨就在一瞬间，举杯对月情似天，爱恨两茫茫，问君何时圆，菊花开到云明月，只是无的礼物，霓裳羽衣曲几番轮回为你歌舞，千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马嵬坡下愿为真爱魂断红颜。 的表达，有人喜欢直来直往的简单，有人就喜欢故弄玄虚的复杂，就好比马上就要听到的这首老情。 你有多久没陪孩子写过作业了？ 你有多久没给孩子讲过故事？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倾听孩子眼中的世界？ 北京电台携手力布英语提示你，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支持，听孩子说很重要，陪伴孩子，关注儿童心理健康。 Hello everyone，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最近看过一部电影，情节倒没那么好看，但女主角那一句话倒是让我印象深刻，是一句特别的爱的表达。她说，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他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是接下来 我要带给你的来自曹富佳和汤子欣的在银杏树下，听听看有没有让你想起那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呢。 风从远方吹来，我们在银杏树下，在浪吹来，我们在银杏树下，在成长的绿荫里，感受下的热情。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感受一场古今交错的神话爱情影片当中的一支美丽的神话，有请歌手孙楠、韩红。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我是刘慧，感谢收听，再次祝福天下有情人周末快乐。 梦中人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 爱情逝去，就让雨水帮我忘记。请听李俊怡、怡宝的最新单曲《在雨里》。 走了又停了，他